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科普力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目前正在上映的几部影片。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昨天上映了，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中的城市西红柿中，沈腾扮演的守门员王多鱼常年混迹于丙级业余足球队中，因比赛失利被开除离队，却意外获得了大笔财富，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就此展开。徐克导演的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也在昨天上映了，这部影片由赵又廷、冯绍峰、林更新、刘嘉玲等人主演，主要讲述了被称作中国第一神探的狄仁杰的传奇破案故事。动画电影《昨日清空》以1998年中国南方小镇兰溪为真实背景，讲述了几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产生的有关友情、暗恋、亲情的成长故事。再来关注几部即将上映的影片，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等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即将于下月10号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当中，一个公司的员工们团建出游时遭遇了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上共同生活。在封闭小岛的背景下，失去规则、失去阶级、失去财富的他们，呈现出人性百态的浮世绘。由梁朝伟、吴亦凡、唐嫣等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即将于下月17号上映。电影《欧洲攻略》是香港导演马楚成《攻略》系列的第3部作品，影片全都是在欧洲实景拍摄的。由甄子丹出品并与王晶、王雅琳共同监制，阚家伟执导，甄子丹、陈乔恩等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将于下月24号在全国上映。近日片方发布了一支名为《逆生长》的特辑，特辑中教室、拳馆、操场都成为了战场，甄子丹展现了 MMA 混合格斗等风格多变的武打动作，令人热血沸腾。达米恩·查泽雷与瑞恩·高斯林继《爱乐之城》之后再次合作的新片《登月第一人》昨天发布了一支预告片，以宇航员第一视角呈现火箭升空倒计时的瞬间画面，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片中将真实再现火箭升空、太空之旅、手踏月球等震撼场面，为此影片大量使用了70毫米的 IMAX 摄影机进行拍摄，部分重要场景的画幅还进行了长宽比的拓展。这部影片将于下月29号举行全球公映，今年的10月12号在北美率先上映。法国喜剧片《的士速递5》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和海报，预告中新拍档希尔万和艾迪驾驶汽车急速驰骋，警局新伙伴与老朋友吉贝科逐一登场，片中展开新一轮飙车竞速的同时，新组合的成员们也各自收获了浪漫的爱情。这部影片将于下月3号在国内上映。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气温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午后将由对流云团形成发展，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本市今天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俗话说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紧紧跟前浪，我觉得这特别能够反映出目前暑期档的影视剧市场。 对，也能反映我搭档目前的心境啊。他说着这段话的时候啊，就扶着自己的后腰。 对，我怕被后面拍死啊。 不是吗？那我就紧紧跟着您的前浪啊。嗯， 你别踹我啊。 不，我只能推您，踹多不好。 这个网剧啊，电视剧啊，新剧如云，所以让我们有点目不暇接，特别是现在啊，一天播两集，稍微长一点的戏都是40-50集。那话怎么说来着？一天不看自己知道，是吧？两天不看听众知道，三天不看你都不知道现在在演什么了。 我觉得有的不是，有的这个电视剧它往里注水，你隔4-5天继续看它还能接上。 不会啊，你4-5天不看又有新剧出来了，你早把前面那剧给忘了呀。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可选择的太多。 你看最近又有3部剧集开播了，第一部是7月23号在湖南卫视播的《甜蜜暴击》，这是一个讲格斗的戏还是讲爱情的戏？ 哎呀，这个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披着格斗外衣的爱情偶像剧，主演大家肯定都特别熟悉了，鹿晗、关晓彤啊，他们俩本来就是一对情侣。 我们不关注这个，我们看戏啊。 这个剧啊，我搭档刚才说这倒是格斗戏啊还是爱情剧啊，就是说的是格斗的事儿，但实际讲的是爱情啊。说说这男主女主他们的这个人设啊，关晓彤扮演的呢叫方宇，擅长格斗，鹿晗扮演的这叫明天。一出场，鹿晗是一外卖小哥，这外卖小哥为了照顾一对双胞胎的弟弟妹妹，从高中那会儿就休学了。 这么帅的外卖小哥，那我得天天订啊。 就天天点那家的外卖让他送货上门是吧？ 嗯。 后来呢，这外卖小哥他又去上学了，而且呢和这方宇成了同学。这个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部剧的开头啊，故事的发生地点是在中国的澳门，关晓彤扮演的方宇在台上和另一个女孩进行格斗比赛，而鹿晗扮演的明天在家里啊正做早餐呢，给这妹妹梳辫子，催弟弟就赶紧大家去那个吃饭啊，然后上学。咱来听一下。 这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你说什么？你要格斗？ 是。 放弃吧。 活着对一般人而言是多么简单的事，但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想要不死就得拼了命的战斗。 放弃吧，你输了，你做梦。 而我只想像一般人那样活着。 林竹明的啊，快起床了，您马上迟到了。 知音大学何小峰选手在综合格斗领域 一直虎视眈眈方宇的地位，这次他以自己最擅长的踢拳道再次挑战，没想到依旧不是方宇的对手，这已经是他第四次被击倒了。 放弃吧，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我会怕死吗？怕死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这个擂台上。 观众期待已久，配合必杀大绝，漂亮的回旋踢，现场观众全站起来。 林朗，你看看你，把电视机关了，我们快迟到了。 哥，亏你的回旋踢真的很厉害，她是最棒的格斗女王。 林朗，快点。 哥哥，抓紧一点，头发总是会松开。 当然，我们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啊。这方宇和明天肯定是像被那个月老的红线一样啊，绑在了一起，没完没了的各种相遇，各种巧遇。 这次不同的是，这玛丽苏变成了杰克苏。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这个杰克苏究竟是啥意思，下面给大家科普一下。 杰克苏，电视剧中的男主角，拥有深邃的眼眸，精致妖娆像女人一样的容颜，90%以上的回头率，或者是冷峻的面孔，阳刚硬汉的外形，出色的能力，拥有位于人群之上的地位，俯瞰众生，是让女生碎了一地的心渣的蓝颜祸水。 我搭档读着读着就杰克苏附体了。这个杰克苏啊，他拥有超出普通人的智商，超凡的面貌，多数呢有着离奇的童年，而且这性格特别的多变，往往因为自身的美貌程度而被众多的花痴和草痴追捧，并且对玛丽苏有着一见钟情或者是不打不相识的缘分。 嗯，这是百度百科啊对于杰克苏的一个定义，我觉得也挺准的，挺像甜蜜暴击的人设和剧情走向，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嗯，那最近播的第二部剧是7月24号开始在优酷上线的《媚者无疆》，媚呢就是妩媚的媚，主演是李一桐和屈楚萧。这是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网剧，讲的是身世悲惨的女主被卖到了青楼，又进而进入了神秘的江湖组织，叫鬼化城啊。这个剧情的胡扯程度呢，大家可以展开想象了。 这个男女主角的知名度肯定跟刚才的鹿晗和关晓彤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啊。李一桐2015年出道的，他演过一网剧叫《半妖倾城》，他拍的戏比较有名的是新版的《射雕英雄传》，当时他在戏里面演黄蓉，口碑还不错。男主角呢叫做屈楚萧，听着名儿感觉不像是现代人的名字哈， 感觉是小说里的哈。 哎，知道的人就更少了。2016年他是演了一个网剧叫《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正式出道，后来呢演了一个如懿传，演五阿哥永琪，不过这戏到现在还没有播。 这《媚者无疆》里啊，他虚构了一神秘的组织，刚才我们说到了叫鬼化城，哪俩字呢？女字旁加一个危险的危，鬼化呢是女字旁加一个画画的画，这俩字啊比较少见。这个词儿呢其实还有一番来历，鬼化的意思就是形容女子体态娴静美好。 原来这是形容美女的词儿啊。 但是我怎么就感觉它像形容画皮的呢？ 嗯，你想啊，鬼那个音虽然它没有鬼那个字的形，但是你总觉得好像这里面 诡异， 有一点这个阴气，对不对？ 包括那个画，女字旁加一个画画的画。 哎，嗯，当然历史上啊还真有这么一位人物叫鬼化将军，他的名字叫林四娘，是明朝末年人。这林四娘啊原本是秦淮歌妓，后来呢成了恒王朱常树的宠妃，因为她出身比较特殊，虽然平生只参加过一次战斗，但却因此被别人称为鬼化将军。这位年轻貌美的鬼化将军啊，虽然在那次战斗当中是香消玉殒，但是却芳魂不散，所以在后来的《红楼梦》里面还有什么鬼化将军成为大观园斗诗的题目，那你看过吗？ 斗诗倒是斗过，但是我当时不知道鬼化将军这个典故，所以也没听出来。 嗯，所以我相信 作者在编剧的时候呢，也一定是找了好多这种史料啊。但是目前来说呢，他这个叫鬼画城，跟鬼画将军，跟刚才所说的这个女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还不知道。 感兴趣可以追追看看啊。最近还有一部电视剧在北京卫视播了，昨天开始播的，都谁演的呢？朱亚文、郑元畅、李佳航还有兼任姿，他们主演的这电视剧叫《合伙人》 啊、哦，哪的合伙人啊？ 你听那名字你就感觉肯定是讲一个创业的故事吗？ 啊、 这影片呀、啊、就讲述了80年代末仨大学生追逐梦想的成长史。 哎，前两年不是演过《中国合伙人》吗？什么陈东青在剧里，如果称为土鳖的话，那孟小俊就是海龟。还有王阳就是愤青， 对， 说他们一起办英语培训学校的事儿，最后呢也梦想成真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根据俞敏洪他们办新东方学校的故事改编的。 嗯，其实这电视剧啊也叫合伙人，这情节呢也有类似之处，主要讲述的就啊叫古东青、霍志远和王子这仨人啊，来自不同的家庭。9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们联手合作创业，从校园时代那时候就是好哥们儿、好朋友，然后呢，从破旧的咸鱼仓库中开始积累了第一桶金，到后来合伙创办了物流公司，并逐渐的涉猎了互联网领域。创业的过程中，当然也遭遇了销售困境、资金危机、兄弟反目，甚至说咱一拍两散得了。各种各样的危机，最终这仨人凭借着努力和合作精神走到了成功的顶点。 哦，那最终还是一个比较励志的结局。但事实呢， 事实90%都失败了， 90%都反目了。 从一拍即合到一拍两散啊。 是，所以说创业不易啊，创业成功兄弟情还在的更不易啊。 哦，少之又少。 是，如果贴标签的话呢，这叫男性励志剧，是吧？ 嗯， 以第一代互联网大佬的创业为主线，为中国这种网络创业者啊是树碑立传，也算是填补了目前的一个空白吧。啊，那当然这戏里呢还有一些感情戏，是吧？兄弟情啊，感爱情啊，婚姻危机呀、啊，校园恋情啊等等。当然我们希望啊，希望就像原来我们所说的那个归去来也好啊，或者是其他戏也好，要么就好好的说留学生，要么就好好的说创业啊，不要又整这种三角恋情出来，最后喧宾夺主，看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爱情是永恒的话题，你不让他说爱情，你让他说啥，是吧？而且这个剧有一个特点啊，其实你看世界历史当中所有文化里头就讲究这种兄弟情的很少，中国是比较少的一个，就哥们儿、 啊、 这种情谊是，你看原来就有什么啊、这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人们那么崇拜关羽，其实是有中国人的这种偏好的。 对，为兄弟插 你两刀， 插两为兄弟两肋插刀， 插兄弟两刀。 所以你看还有好多那个港剧不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节吗？英雄本色， 对， 当年情，多么感人呢。 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 嗯， 你看其他的这个文化背景里这种情谊是比较少的。 好，那我们来听听合伙人的预告片。 晨曦折射心灵的模样，我在蓝天青曲里摇曳我年轻的梦想。 你戏招了多少女生？好不好看？ 他是我马小倩的男朋友， 我是王子哥哥贴身小助理。 我看你就是他小保姆。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呢？ 一个没有女生大学还叫大学吗？ 古东青，放开我！ 一人， 我真的。 离心情远一点， 来子，我们来了。 欧北， 我想我赶不及来年花开，看你洋洋洒洒春风得意。 种地供你上学，你对得起谁？ 这是我有生之来第一次让人感到失望。 拂去灰尘，抖擞精神。 不管生活有多苦，想想红军25000， 我相信 之后我会带领公司走向更高的辉煌。 天高任鸟飞。 你说一个脏兮兮的大男人，你让他以什么样的姿态站在你面前呀、啊，大小姐？ 我不在乎啊。 我觉得我自己像个雏一样，我不想到躲在你们翅膀底下。 我们拼的是诚信，你这么做太冲动了，冲动冲动。你们公司也太不靠谱了。 也许你可以给志远一个非常成功的未来，但你永远无法弥补他内心对兄弟的那份亏欠。 从我爱上他那一天，我就精心规划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给不了心情幸福，我和他在一起只会让他遭罪。 一个只会逃避没有担当的男人能有什么前途？ 我这辈子在你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 我们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是不分对与错的，但是婚姻不一样。 我不要你了。 到底知不知道欣欣一直以来为了你受了多少伤害？ 你们浑水都对，就算未来证明我错了，我现在要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听这预告感觉是一个青春时尚创业剧，当然创业的苦啊谁创谁知道。 你看我搭档现在脑袋一脑袋包啊，没少创 啊。我每周都要见一个创业者，做节目的关系，采访的缘故 哦 啊、 嗯，所以最近有点抑郁情绪，嗯，这都很正常。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来吧，下一步新上的剧是什么呀？ 如果说抑郁的话，那最近主要是看这个剧烧脑烧的 啊。 最近有一个美剧叫《黑洞频率》，哎，一听这名儿就跟科幻有点关系啊。当然，它还是一个悬疑的美剧，它这个是根据2000年的同名科幻电影改编的，所以呢，又有科幻感，又有逻辑感。嗯，你如果不认真看的话呢，有时候你还琢磨不明白。大概意思是这样，就是有一个28岁的女警察。他在他8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父亲也是个警察，深入犯罪集团的内部，结果呢被打死了。他父亲去世那天是他的生日，20年之后28岁那天他也过生日，但是意外的在他们家的仓库里面发现了一个电台，电台呢是他小时候跟他父亲一起玩的这么一个东西，他们希望通过电台能够呼叫到宇航员，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特别好嘛。可是意外的是，突然一个雷打过来，一股神秘的电流流进了电台，然后这电台突然出声了，传出的声音是他父亲在他快到8岁生日那天的对话，就是说他和20年前的父亲通过电台对上话了。 嗯， 因为他在这头能够神秘的能够准确的预测到某一个球队他的比分是几比几，谁进的球， 嗯， 谁打的全垒打等等。当时他们俩都特别的诧异，但是因为他在警察局工作，他知道父亲在他生日那天将会被别人打死，所以他就通过电台告诉了他父亲你要注意。 嗯， 于是呢在平行世界的那一头，他父亲躲过了一劫没有死，但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历史，不是吗？虽然改变了他父亲的生命，但是也改变了历史。结果第二天他发现她原来男朋友已经不认识她了，警察局里关于她父亲的档案又改变了，她父亲在那天没有死，但是出了一场车祸， 就是命中注定，是吧？ 啊、哦，这个戏我看了一集，我就觉得被她深深的吸引住了。 哎，你别说，你看了一集，我听你这玄玄乎乎的讲了一会儿，我都觉得挺好。 啊、 嗯， 我只看了一集哈、啊，就是她

因为这部剧还出现了一个专属词汇，叫镇魂女孩。 哎呀妈，你有点吓人呢、啊、 叫镇魂女孩。 他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吗？ 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这部网剧、 啊就是、 喜欢这部叫镇魂的网剧。 粉丝儿呗， 还得是女孩，所以叫镇魂女孩。 哦，那据说世界杯期间收视率特别高嘛，然后很多电视剧都没人看了，但这个戏不一样。 你要不说镇魂女孩都是铁粉嘛。 啊、哦、这真爱是吧？ 真爱。 嗯，这个老公男朋友看电视他们甭手机。 你们都去看足球吧、 嗯、 我也有我自己的事儿、 哎、 我看镇魂。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主题曲，叫时间飞行，演唱者呢就是两位主演白宇和朱一龙。 翻涌眼底的光影和熟悉的声音，沉默在黑暗中伫立，替你呼吸。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在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年历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 你觉得演员长得好看，演得好吗？ 不能说好看，颜值还可以吧。我觉得是咱们编辑的喜欢的那一款。 我想镇魂女孩可能不是想的这么多 啊。当然， 对。 那如果深入剧情啊，人都是因为具体的事儿变得可爱。我说，单独看啊，说香露哎挺好看的，你觉得这不合适哈？ 嗯，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们编辑还特意采访了一位镇魂女孩，一会儿我们来听听啊。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剧情吧。她的这个走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因为她的这个题材是比较老套，也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涉及到什么古神话啊、山海经传说啊、都市灵异等等。这要拍网剧肯定得改啊。 改得怎么样啊？ 啊，面目全非，毫无逻辑，天雷滚滚。 咱经常说那个啊，说你看他那五毛钱特效。嗯，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剧它五毛钱也没达到，五毛钱也掏不出来，就掰成两半花，两毛钱特效啊。这个因为要省钱，所以呢这个部剧啊好多的配角，大家都说这不面瘫念台词吗，就都这水准。 那就没有钱请好的演员， 特效也不好，配角也不好，但是他居然神奇的走红了。秘密在哪儿呢？主要在于主角、 哎、我觉得他这个套路是对的，就这么点钱，集中力量办大事。 哦，集中优势兵力是吧？ 刚才说了嘛，合伙人也是三位男主啊，为什么能红也在于男主的挑选。那么这个朱一龙和白宇应该说非常符合某些观众的胃口，所以说整个剧的运气都用在了选对角上了。特别是这个演沈巍的朱一龙，用他自个儿的话来说啊，这夏天都是晕的。为啥晕呢？ 红 得 太 快 了， 就一下就红了。你说竞争这么激烈的环境里还能迅速走红，我肯定有过人之处。 那我们听听我们的编辑和镇魂女孩的聊天，看看能不能从粉丝的眼里找出一些这部戏火的原因来。 杨小姐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镇魂女孩呢？ 其实我喜欢上这个剧也是挺意外的，因为这个剧刚上两天之后，我的朋友圈就开始有人在刷这个剧。看了截图之后，我倒是觉得男演员朱一龙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所以呢我说就去看两眼吧，尤其是他这个原作这个 Priest 我也是知道的，所以呢那个我对他的小说还是挺有信心的。我说那他既然大家都这么夸这个剧，我就去看一下。结果没想到两集看下来之后，发现这个剧真的剧本制作台词都是真的不是一般的烂，以至于我逼着自己就是为了这看这两个演员的脸，然后去看了一下原著，带着这两个演员当时头两集带给我的这个印象去看了原著。我没想到原著写的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两个演员演的是真好。就我光看了两集，他们就把这个原著里的这个所有的内涵该有的东西全都演出来了，他们一看就是看过原著的。然后我也分析过，就是说为什么镇魂这个剧会成为这么就是突发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让全网都为之疯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主演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要演员吧，都是读过原著的，然后他们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尊重，他们尊重观众，就是他们尊重自己的这份工作。可能这个投资，当时我是看网上有一些资料，是这个投资一开始是很大的，但是之后好像是投资方撤资了，以至于整个的工期非常赶，然后整个的制作呢都会比较糙。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可能很糙的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就是不认真的对待过这个工作。恰恰就是这份尊重是现在浮躁的这个娱乐圈里最缺乏的一样东西。因为现在有大批的就是大 IP 买下来之后去拍成，然后请这些小鲜肉啊，然后能带流量的这些这个明星啊，然后来演电视剧，不管剧本好不好，然后不管这些演员会不会演啊，只要有流量就可以，就是没有人在认真的对待，除把这个当做一个艺术，当做一个事业在做。但是朱一龙和白宇就这两个演员做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火并不是说一开始大家看啊好帅呀，但是好好看呀，然后大家都开始追这个剧，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剧很烂。最重要的是大家通过这个剧之后去挖朱一龙和白宇过去的电视剧，然后发现他们过去接的片没有一部是火的，就是剧本啊制作呀都很烂，很多人一部都没有看过，包括我一部都没有看过。但是最难得的是他们对每一部戏都演得特别认真，就是再去认真的去看他们在那些剧里的这些表演，就会发现他们这些年来，包括比如朱一龙，他出道十年，他哪怕是在演一个毛猴，他都演得特别的认真，他演出了当年他能演出的最好的那种状态。这种怎么说呢，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观众负责的这种精神在现在太难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镇魂会如此之火，确实是看这个剧太痛苦了，每一句台词都很尴尬。但最神奇的就是说，这些演员在说着如此尴尬的台词的时候，竟然能把原著的灵魂演出来，能把原著最精髓最感人的那些东西演出来。 所以就吸引了你。 对对， 打动了你。 对，不只是这一点，其实不只吸引了我，我觉得是吸引所有镇魂女孩的原因。因为说实话，虽然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是搞演艺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每个人可能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这个社会很浮躁，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是为了挣钱，然后呢把自己的工作当行活，然后当做一种工具。可是像朱一龙、白宇他们就是因为喜欢自己的这一行，他们才会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个看起来很烂的剧。那么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可能去捧朱一龙和白宇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告慰，就是说认真的人，对自己负责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是可以获得成功的，是有这么能看到阳光的这么一天的。像我这个人很少这么去追一个星，自己也是一把年纪了，但是呢我就愿意给他花钱，他只要代言什么东西，然后去做什么广告，我全都去买。因为我就是觉得给他花钱就相当于是在给自己一个 动力，就是说他们能这样，我们其实我们也不是说为了所有人以后都能出名，但是说我们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么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对得起自己。 你为他们做了什么疯狂的事情吗？ 当时他们只是给这个肯德基做了一个推广吧，都不是代言，就是那种随便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推销了一下他们新出的汉堡。我在两个礼拜之内吃了4次肯德基，就为了买他们推销的汉堡，然后包括所有关于他们的杂志我全买。而且不只是我，当时他们杂志推出之后在微博上一宣传，瞬间都是秒没，几万成那个十万册的这么销售，就都能把那些杂志的网络系统给弄瘫了。就可见就大家已经被鄙视了很长时间了，就我们作为观众，我们作为一个受众，就是说已经被这个娱乐圈的这种浮躁的氛围伤害了很长时间了。就有这么两个如此敬业又如此低调的人愿意尊重我们，我们是愿意十万分的热情去回报给他们的。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好吧，找到真爱就是幸福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么多戏啊，都是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啊，有的还都要买会员卡，所以现在要追剧啊，成本也挺高的。接下来为大家盘点一下，还有哪些待播的电视剧啊？8月1号要播一个杨紫和邓伦演的，叫《香蜜沉沉烬如霜》。 嗯，这灰烬的烬。这杨紫的《白蛇传说》和邓伦的《1001夜》暑假都播了，就是这两位的粉丝这暑假觉得特别幸福。这部剧我们说的这叫《香蜜沉沉烬如霜》啊，也是同名小说改成的，属于那种仙侠题材。看采访呢，剧组在这个场景上是下了大功夫，道具特效应该也不会太出戏，同样是仙气儿飘飘，咱们可以拭目以待。8月1号开始播。 张天爱、张若昀还有许魏洲在8月2号可能要上一部戏，叫《爱情进化论》。这戏吧，现在这种类似的情节和桥段也挺多的了，就是大都市里奋斗的30岁的单身男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用两倍速来看啊？我们不知道。8月6号还有一个张天爱的戏，他跟杨洋、吴尊和王丽坤一起演的，叫《舞动乾坤》。 嗯，其实这些年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真的是挺多的，这部啊咱们听这名儿也能猜个大概，就是玄幻武侠小说改成的电视剧，就讲述了少年、一少年叫林动啊，他因为获得了神秘的石符，然后走进了武林之后开始勤学苦练啊，守护一片大陆，这样一个故事。 我感觉吧，就是这些戏啊应该是压了一段时间，那个什么玄幻流行的时候啊，一股脑买的 IP 也拍的，压了一段时间啊，看看最近能不能播。哎，播了啊，是这么一，我估计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戏吧。8月6号有一部戏叫《颤抖吧，阿布2》，郑业成和安悦溪演的。那去年出来的，好像也是这个时候出的第一部，差不多就是古装、科幻还有喜剧相结合。 男主角走的是高冷路线，阿布呢是可爱范儿。第一部豆瓣评分并不低，7.5分，算是网剧中口碑比较好的了。第二部怎么样不好说，咱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据说在8月中上旬还有一部戏要播，叫《悲伤逆流成河》。 这主演的知名度要高一点 啊， 主演是 马天宇、 郑爽 、是的。但是这个是根据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他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先不说票房，反正口碑啊是两个极端。 嗯，还有一部给大家推荐的电视剧叫《橙红年代》，橙子的橙，预播时间是8月23号，主演有3位：马思纯、刘奕君，还有陈伟霆。